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3集，离别三。定京城的公主府中，荣信公主正在屋中坐立不安。 公主殿下，瑞王的花轿已经快要到城门口了。 来回报的人说道。荣信公主烦躁地挥了挥手，让下人离开，自己跌坐在椅子上，不安地咬着嘴唇。那一封信里揭露了谢景行的真实身份，他将信要送往皇宫文惠帝的手中，这是他身为明琦公主的责任。自古忠义两难全，亲情和国家之间只能选择一个。谢景行和他固然有着难以磨灭的比母子还要亲密的情分，可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让这份感情到底不纯粹了。如果谢景行因此死了，荣信公主会难过，可若是什么都不做，就让谢景行带着这个秘密回到大梁，荣信公主却会后悔。所以在最后关头，他选择亲自斩断了自己的这点子眷恋和情分。谢景行的身份暴露之后会发生什么，对于自己的皇兄荣信公主有着绝对的了解。也许因为大梁的国力并不会做出什么让谢景行足以致死的事儿，可是毁掉一个人的名声让万民唾骂却是可能的。背负着这么一个污名，就算是回到大梁，谢景行的日子也绝对不好过。荣信公主选择用信件来说明一切，却没有亲自去见文惠帝，似乎觉得这样就能够忽略自己背叛的举动，仿佛出卖谢景行的并不是自己一般。可是文惠帝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举动呢？眼下送喜的车马队都已经要到城门口了，接下来沈庙要下花轿上马车同谢景行一同离开定京去往大梁，这样拖拉不是皇兄的性子呀。心中有些疑惑，更多的却是不安。可是荣信公主却不能主动迈出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她终究是无法面对谢景行的，或者说是无颜面对。 再去查一查。 他换了另一个手下说道。瑞王妃的花轿已经到了城门口了，梅娘子完成了喜娘要做的事情，金哲和谷雨把沈庙从花轿上扶了下来，沈信和罗雪燕对着沈庙细细叮嘱说，大梁和明琦不同，到了那头要沈庙时时照顾好自己，冷了就添衣，千万要保重，要时时写信回来，若是受了委屈一定要告诉他们。沈信又转头对谢景行说了几句，他们彼此心知肚明对方的身份，谢景行既然坦诚相告，沈信对他倒是有所改观，叮嘱谢景行不管怎样不许让沈庙在大梁受到任何欺负，谢景行自然是应了。沈秋则是凶巴巴的威胁，若是下一回见到沈庙瘦了还是憔悴了，定会带着沈家军把瑞王府踏平。瑞王对此只是轻哼了一声，若不是罗雪燕拦着，沈秋只怕又要当场和谢景行打起来。时辰已到，沈庙又和沈信罗雪燕说了几句话，他如今就要离开定京，许多明琦的事情就算是想管也天长路远，只能现在叮嘱几句。罗雪燕抹了抹眼泪说道， 娇娇一定要写信回来。 马车的帘子被人放了下来，长长的车队和侍卫们依次前行，扛着厚重的嫁妆气势划一地往前走去，而最前面的谢景行端坐于马上， 驾马却是一直跟在马车左右，不时地隔着马车帘子与沈妙说话，惹得惊蛰谷与几个丫鬟一直痴痴地笑。路途自然是很遥远的，从明岐到大梁也要几个月的车马路程。前生他也曾从定京城的城门出去远行至秦国，可是一国之后坐着的马车甚至没有眼下来的舒适，那时候带的仆人和宫女也很稀少，更别说这般护着他陪他说话的人了。隐隐的，沈妙的心中也带了一些欢喜。直到傍晚时分，是该在外头找个地方歇脚了，正寻思着，车队却突然停了下来。沈妙心中一紧，这城外的路上时常有匪徒，莫不是遇上了拦路贼？可是转念一想，谢景行的手下武功高强，人数众多，只怕遇见了拦路贼也是打得过的。他虽然不怕，可是心中到底狐疑，干脆撂下盖头，将马车帘子掀起。惊蛰谷雨惊呼一声，沈妙已经跳下马车，却见谢景行勒马停在前面，路中央一个戴着黑色斗笠的人牵着马拦在前方。 喂，做兄弟的是不是欠我一包喜钱？ 那是苏明峰的声音，他大约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所以穿戴了斗篷，让人看不清楚他的面目，又一路远远的尾随，或者是提前就到了这儿，离得够远也不怕被人听见这里的对话。沈妙微微一怔，谢景行却已经翻身下马走到苏明峰面前。苏明峰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，猛地砸在谢景行胸前说道， 我的贺礼，公主府送出来的信被我压了下来。 我知道， 谢景行挑唇一笑， 不过还是多谢了。 苏明峰一愣，随即声音变得愤怒起来， 你知道？也对，你手眼通天，只怕早就在各处潜伏着人马，公主府的一举一动只怕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就算昨日我没有压下这封信，你也有办法拿走。 谢景行不置可否。 你这个人！ 苏明峰一把揪起谢景行的衣领，做事要揍人。惊蛰谷雨吓了一跳，铁衣他们却没有上前阻拦。苏明峰忽而又松手，怒道： 混蛋！ 谢景行挑眉： 你愿意来送我，我很高兴。 苏明峰沉默片刻后说道， 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来送你。 他抬起头来， 忠义不能两全，不过这一次我还是选义气。这一次过后，你我就不是兄弟了。我知道你的打算，所以不用劝我，不用挽留什么。你我二人日后终会到达兵戎相见的地步，再见之时便是敌手，不负往日情分。 他认真地一字一顿道， 不过现在你还是我苏明峰的兄弟。 世上有一些事情总归是令人无奈的，命运阴差阳错总会将最轻的人变成最生疏的人。人要得到什么，势必要舍弃一些东西，挽留下来的总归是最珍贵的。沈妙似乎透过面前这两个年轻男人，看到许多年前总角之交言笑晏晏，从定京城街头逛到巷尾，再一同去捉弄先生的背影。苏明峰慢慢地将拳头握紧伸出来，放到谢景行面前，这是他们二人小时候时常做的动作。定京城的男孩子们常常以这个动作来作为自己兄弟情深的见证。苏明峰小时候觉得这个动作十分潇洒， 故而让谢景行也做。后来渐渐大了，觉得这个动作蠢且肉麻，便不常做了。谢景行看着他，突然一笑，摇了摇头，也伸拳与他碰了一碰。苏明峰仰头哈哈大笑， 痛快。 他又忽而翻身上了自己来时的那匹马，在马背上对着谢景行说道， 今日一过，你我二人不再是兄弟，不过眼下太阳未落，月亮未起，你我还是至交好友。 这 他一夹马肚子，马儿长嘶一声，苏明峰调转马头转身而去。 今日我就再喝你一次，从今往后衣食无忧，儿孙满堂，高朋满座，万寿无疆。 那斯斯文文总是笑着的年轻人的声音爽朗飞扬，尾音渐渐地消散在夕阳的余晖中，只看得到一个模糊的背影。谢景行唇边带笑，眉眼却渐渐冷了下来，他也再次上马扬鞭喝道， 出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